提笔写文章。 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哎、你这个提笔写文章，是不是？你这茶壶里边煮饺子，你有数倒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主要好汉的出在嘴上，好马的出在腿上，所以还是得让口才好的人，谁口才好啊，谁就哎，袖口一张就能定三分天下。哎，苏一之口，苏秦之口，张一之舌嘛，对不对？ 你这个历史没有学好吗？外交也不行啊。 你说我们这样的人。 给老子都喝呀！ 不，看谁能打就给谁喝着。 这个关键门才很关键的呀！ 不，主要还是看谁说话好，看谁说好，看谁说话好。 我跟你们说吧，都不要争了。我是来自东南亚的南洋地区的。 哦，远道而来的。 你怎么称呼啊？ 我叫鱼二。 鱼二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我出一个，我你这样，你呢？ 你不用喝，已经多了。 你既然是新来的，你我们全体听你一诉，听听你有什么高见？ 要依着我呢？ 你觉得比什么呢？ 要依着我呢？咱们还是比一比画画。 比比画画的，你这人是你不要老比比画画的，你 不是 你冲着比比画画的干什么？ 不是比比画画， 你什么呀？ 是比画画。 哦，比比画画啊。那画的什么呢？ 画 画区吧。 画什么？ 万区奔腾。 太恶心了， 太恶心了。 咱们画山好不好？ 画山，南画山高。画树难画树梢， 那这都不 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 话说的也有道理。 咱们这样吧，画一个平常大家伙都没人画的东西吧。 画一个什么呀？ 画，画彗星。 我知道彗星，彗星啊，彗星，哈雷彗星嘛，哈雷彗星，他就是扫把星。他就是扫把星， 你有没有点科学知识啊？ 我看你就是扫把星，你就是。 哎，不要嚷了，那咱们不画彗星了。 相声听着太多了， 咱们得画活物， 画蛆吧还是？ 没有点干净的呀，你们这儿。 那画苍蝇怎么样？ 画什么呀？你说画什么？ 我 东南亚的人， 咱们画蛇吧， 画蛇。画蛇也行。画蛇也行啊，咱们这个这样好不好？咱们听我一令啊，每个人拿起笔来。 哦， 都准备好了吗？ 天幕贴好了，贴好了。 都准备好了吗？ 好了。 好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几位几位，咱们好好画画，不要配音。画画发出那么大的动静干什么呀？好好画。 好， 那谁画完了先举手。 我画完了。你们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嘿嘿，太慢了。 画完了。 画完了，你慢慢画啊，我等会儿你们。 赶紧的画。 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，他怎么画？ 画蛇太简单， 这么快。 画的什么？ 我的。再来一个，我给他添点儿。我找你添只小点儿。 好， 再添只小点儿。 时间到，来，咱们看看这位老者，你画的是什么蛇呀？ 我画的是眼镜蛇。 看出来了，看着戴着眼镜呢，戴 着 眼镜呢， 大眼镜， 你也戴着眼镜了，画的他好不好？您来那个小孩，你画的什么蛇呀？ 这个我画的是大蟒蛇 啊， 大蟒蛇， 好，大蟒蛇啊。 嗯， 想当年这个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，斩的就是大蟒蛇。 哪想当年的 斩蛇， 后来的事情啦。哎，你们不要往后穿越哦。 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这个来，咱们看看画的最快的，这鱼二。你画的什么蛇？你画 看看什么呀？ 你画的是什么东西啊？ 对， 你画的挺快的。你看这蛇头也挺好，这蛇身子呀，蜿蜒的，都不错。上面鳞片、 鳞瓣也不错， 栩栩如生。 嗯，